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3:1-23。但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的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些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些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听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听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就是那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了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感谢主，今天的经文有点长，大家不要听睡着了哈，接下来正道更精彩。哎，好，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任牧师石伟汉牧师，他的今天正道经文是题目是真理内心重。 好，咁啊，唔该晒陈图啊，同啊李图啊，李图系啊，咁啊，即系帮我哋咧读咗一个咁长嘅经文吓，咁啊，放心吓，咁啊，如果咧你能够翻到教会里边咧听到咧瞓得着咧，即系喺神嘅里边得到安息咧，都系好事嚟嘅。啊，最怕就系你翻到嚟即系仲系好唔舒服，啰啰挛咧就唔得啊，就喺平安咧系让我哋得可以舒服嘅。咁啊，求神俾我哋有平安。啊，我哋一齐我哋祈祷啊！天父，我们愿意将你的话语去浇灌在我们的心灵，帮助我们更认识你，帮助我们更明白你的旨意，帮助我们活出这份你给我们的生命。求主你带领我们一起去思考上帝你的说话的时间，让你的道在我们当中栽种。求主你带领我们，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们。好。好，咁今天咧同大家去分享个题目叫真理内心种啦吓，咁啊都系仍然咧承接住咧，我好想喺呢个2023年咧同大家去思想咧啊关于耶稣嘅比喻吓。咁因为一路都同大家讲过好多次嘅，就系、是、耶稣咧常常都想让我哋咧知道天国系点，咁所以咧就要讲一个天国嘅比喻啊。咁但系当要讲比喻嘅时候，就要让一啲身边嘅事物咧，我哋好熟悉嘅事物咧，就明白。叮一声，我天国原来就系咁啦。叮一声，原来我哋就系咁样去活出咧啊天上边咧嗰种生活啊。咁所以咧，耶稣咧都好藉住好多唔同生活嘅例子咧，去让我哋明白天国嘅道理，甚至乎叫天国嘅奥秘，一个秘密。呢个秘密咧，话俾你听啊。咁所以咧，今天咧我哋都要睇下讲啲咩咧吓。咁啊，就系咧讲到头先读到嘅马太福音第13章1-23节嘅经文段落。咁啊，可能咧好多人都曾经听过噶啦，都可能好熟悉噶啦。可能都听咗几十年都有呢段经文啦。不过唔知希望今日咧能够帮你去睇到一啲 你原來之前都睇漏咗少少嘅嘢嚇，幫你更加明白多啲啊，原來咁嘅喎，我哋可以望咧神都幫助我哋。所以咧我哋咧當我哋睇到馬太福音第十三章呢個段落嘅時候咧，你要留意就係呢一個段落咧，其實咧喺另外兩卷福音書都有講嘅，就係叫馬可福音啦嚇，第四章一至到二十節，同埋路加福音咧八章四至到十五節。里面讲的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关于耶稣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关于撒种这个的比喻里面，其实三卷福音书都要记载着这件事情。反映出这件事那个重要性是重要的。三个不同的作者都要特别提及这件事情。甚至乎当你看回那个经文的时候，你发现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面，甚至乎耶稣这个撒种的比喻是第一个正式以比喻来讲到的经文来的。即是说马可福音你看到头一二三章呢没有用比喻的。去第四章呢就是讲这个比喻，就是第一个耶稣讲的比喻。同样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呢有二十八章的时候呢，头去到十一至到十二章呢都未讲到。直至到第三章这里呢耶稣就开始讲比喻。所以呢这个是耶稣第一个呢在这两个福音书里面讲的比喻。甚至乎呢这个比喻呢是耶稣有亲自去解释的。因为比喻呢讲完之后可能你都不太知道讲什么嘛。但耶稣在这里呢是特别解释清楚这个比喻其实是什么意思。所以呢这个呢是耶稣认为很重要的比喻，让我们呢去明白。所以我们今天呢都去思考这个比喻。在一开始呢在十三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就说，当那一天耶稣就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就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你看到这里就是讲紧耶稣就是离开屋就去到海边，那屋就和海边其实很近的。但是耶稣的讲的海是什么海呢？就不是今天我们那些的大海。其实如果你看回即巴勒斯坦的地图呢，其实就是叫加利利湖，我们有时候叫加利利湖，或者叫格尼撒勒海。其实就是讲的什么呢？就是上面的位置。好想都给大家多少少的背景，因为我不知道过去的日子大家对于圣经的地图地位有多少的理解。其实简单来说呢，我用一個方法你就明白那個即是以色列的地圖了。上面呢就叫加利利湖或者加利利海啦。你想象呢，這個就是你的口，是不是小小的有個口，跟住下面這裡就是什麼，你的食道，你的食道就是那個的約旦河啦。跟住去到呢有個胃啦，是不是個胃呢就是個死海啦。所以你其實一想呢，口跟住一條食道，跟住死海咧就上到加利利一大河，跟住死海，跟住咧就呢邊咧就係跟住沿住即係海邊啊，好似我哋突咗個肚腩咁樣，呢邊咧就係個肚腩嗰個位置，咁所以咧係上窄下肥嘅，即係咁樣樣。咁你就多少少咧個概念。而耶穌咧即係一生嘅日子裏邊咧都走過唔同嘅地方，其中咧就係主要咧就分咗上邊同埋下邊嘅地方嘅啫。大部分的时间就在上面和下面，而很多时候呢圣经里面的描述呢很多时候在上面的。在耶稣的早期生活里面呢，你留意呢全部大部分呢都在加利利湖这个位置呢很多的生活的片段，间不中有些下面的地方。而去到后期呢就去到南边了，就是什么，就是耶路撒冷。有些不同的片段知道就是耶路撒冷，就是耶稣要被卖的地方，就是被捉拿的地方。你有个这样的基本概念。所以今天的经文就是正正好就是讲耶稣是回到自己的生活圈子的地方，就是这个的北部，就是加利利湖的上面。他这里面就讲到他离开那间屋里面的时候就去到海边。这段经文这两节有两个很重要的发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平时看圣经有没有留意到这个发现。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这里就是讲耶稣在房里面出来的时候去到海边呢，跟着他就坐在船上。而 当中很多人呢想听耶稣讲嘢嘅人呢多到一个地步呢，就耶稣上咗船之后佢就喺岸边啦。咁嗰啲人係做緊咩㗎？就係站在岸上嘅。所以第一个好重要嘅发现呢，就係耶稣係坐喺度讲道嘅。啲会众係咩呀？企喺度㗎嘛。你哋真係而家真係即係點解啲牧師好慘，企咗成30分鐘、45分鐘都係我哋企嘅。其實應該揾一次我哋調翻轉，我坐喺度講道，你哋企40幾分鐘咧，你就明白，即係其實講道都要好專心啊，好留意嘅，即係唔好好輕鬆咁樣嘅嚇。咁所以好重要啊，即係咧原來當時咧都係咁樣嘅。好多時候咧，嗰個講嘅嗰個人咧坐喺度，慢慢同佢哋講，其他人咧就圍住企喺度嘅。这个第一个你们要记住了，以后如果牧师攰，讲讲下攰坐低咧，你千祈唔好觉得惊讶，我系效法耶稣啫，得唔得啊？我哋要效法耶稣系咪？好，第二点咧就系你要留意咧，就系呢段经文里边讲到就系耶稣坐喺船上边嘅时候咧，嗰啲人咧就喺岸上边啊嘛，而个岸咧，岸咧呢个字咧喺马可福音里边嘅经文嘅描述咧。其实这个字是用了个土字的。用了个土字的。有什么这么重要呢？这个是什么比喻啊？撒种的比喻嘛，撒在哪里？撒在个土度的嘛。所以其实耶稣当时邀请这班人来到对话的时候，讲这个天国的道理的时候，其实他在岸上面，其实在原文里面，在马可福音里面描述，其实他就在土里面。其实同一个译法，在土里面的时候，跟着耶稣做什么？讲什么？讲道。耶稣讲道的过程就好像撒种咯。所以耶稣就用他们当时的环境，就是在土里面耶稣讲道，这个耶稣就立刻用一个真实的例子讲，就是撒种在土里面的一个的比喻。所以其实呢，你明白个背景，你明白耶稣咧用嘅比喻咧系啱到恰到好处，就系啱啱好喺现场嘅人咧系好明白咧嗰个比喻咧嗰个嘅背景嗰个嘅处境，就喺呢个嘅讲紧呢个土嘅环境里边咧，耶稣就开始去讲啊呢个嘅比喻。比喻里边咧就第三节话咧，耶稣用比喻讲，其实讲咗好多嘅道理嘅。耶稣讲咗好多关于比喻嘅事情，所以咧真系有几十个嘅耶稣比喻。但呢度特别讲紧马太福音嘅记述，就系话有一个撒种嘅就出去撒种嘅呢个比喻，当中讲咗四个唔同嘅处境吓，咁啊，所以咧我哋都简略咁再睇一次四个唔同嘅处境。第一个撒种嘅处境就系撒嘅时候有落在路旁嘅，飞鸟嚟吃尽了。第二个咧就系有落在咧喺土浅嘅石头地上。啊、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的时候呢一晒，因为没根呢就枯干了。这个第二个的情况。第三个情况就是什么呢？有落在荆棘里的，跟着有些荆棘一起呢长起来，就将它呢挤住了，逼住了。最后一个呢就是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所以咧，我为咗要让大家咧去记得呢、这个咁经文里边嘅重点咯，我谂咗四个字。咁你记住呢四个字咧，一讲撒种嘅比喻，你就记得边四个嘅处境啦。我哋叫尽快逼爆，得啦。咁你记得咯。啊，耶稣讲撒种嘅比喻咧，就系尽快逼爆。点解？因为第一个就讲飞鸟吃尽，一啲都唔留翻。第二个咧就咩啊？发苗最快，即是很快的，嘟嘟嘟嘟嘟嘟，很快的，快到一个地步，转头都没了，快长快没。第三个就是什么？啲荆棘跟他们一起挤住，即是很逼的空间，跟你的种逼埋一堆，啊，咁就逼了。最后一个呢就是爆了，即是什么？少少一粒种，爆你30倍、60倍、100倍，哇，几劲。所以呢尽快逼爆，就是我们今天要记住的四个的处境。当你要明白这个比喻的时候，既然要尽快逼爆了，那就讲到四个的处境了。但是问题，耶稣跟谁说的呢？ 耶稣要同讲呢个比喻嘅时候，佢特别强调咩人要听呢个比喻咧？咁你谂问一问，你需唔需要听呢个比喻啦？咁点解你需要听呢个比喻咧？系嘛？我哋都要问一个问题，即系如果唔系一阵你讲完到之后，唉，牧师讲嗰啲咁啊，同我冇关嘅，咁啊咁啊走啦，听完咪走得咯，系咪？但系如果你觉得呢个比喻同你有关嘅，你谂下点解要同你有关咧？同你呢个人嘅身份特色有冇咩相关先？睇一睇啦。因为喺第十节里边，耶稣就话，呢个经文就话，门徒就进前嚟，因为当耶稣有一班人围住耶稣嘅时候咧，跟住之后讲完呢就之后，耶稣门徒就进前嚟，就问耶稣嘛，头先对众人讲话，同好多人讲咗说话啦嘛，点解要用比喻呢？点解你唔直接讲呢？点解你要用撒种啊、晒咩地啊，讲啲咁复杂嘅嘢咧？因为其实你要知道，讲一耶稣讲一个生活嘅现况啫嘛。啊，你啲人耕开田嘅，啊耕田，耕田嘅时候就点点点撒啲咩种等等，讲即系讲一个好平常嘅生活状况，啲人唔会觉得有咩特别嘅。但系呢度话，所以当耶稣对众人讲话嘅时候，特别讲到用比喻嘅时候，点解要用比喻呢？因为第十一节耶稣清楚回答，就是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你知道在岸边的那班人里面，其实耶稣分了你们和他们，分了两批不同的人，即是众人有很多，不过众人里面有他们有你们。那你是他们还是你们呢？是不是？那所以你看了这里，我看到就是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就是耶稣就说用比喻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是看又看不见，听又听不见，又不明白。这里说呢，就好像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又蒙了心的，耳朵发沉的，眼睛是闭着的，一堆这样的人。一堆咁嘅人，原来耶稣话有啲人嚟到听到一啲嘢咧，唔代表佢明白一啲嘢噶。佢听咗呢啲嘢，唔代表佢关心呢啲嘢噶。佢听咗呢啲嘢，唔觉得呢样嘢系同佢有密切生命嘅关系噶。呢班人就系他们，就系当时咧，即系有啲人咧仍然围住耶稣，嗰啲人咧系唔系装住好心噶。嗰啲人系做咩啊？及下耶稣讲咩先？睇下有啲咩把柄先？看你有没有讲错东西，等我摆上 Facebook 话你先。是吗？是有敌对的。当时很多你读开福音书，你知道很多文士、法利赛人，因为耶稣呢即很出名嘛，耶稣受欢迎嘛，他们本来支持他们的人呢都走了 去跟做了耶稣的 fans。所以有些人呢是不是带着一个想好学寻求的心。所以这帮人呢听他都听不明白。真系听唔明，但系另外一班人，耶稣就话你们啦，你们呢班人咩咧？话佢话你哋系有福嘅人嚟噶，因为咧你哋眼睛系有福，因为咧你哋睇到，你哋耳朵系有福，因为你哋听到，因为原来好多以前嘅先知想听都冇机会听，因为尼赛亚未嚟，这个救世主未嚟，直至到呢刻，佢哋竟然有机会亲自听到呢位嘅耶稣去讲说话。呢班就係你們啦。再睇翻聖經裏邊點講，你們咁即時講邊批人咧？咁你好難講噶嘛，即係聽定唔聽邊批人，係咪？你們他們，聖經又清楚有個回答就係咩咧？喺十三章十八節話：你們當聽者撒種嘅比喻。喺馬可福音第四章就解釋啦，冇人嘅時候咧，跟隨耶穌的人同埋十二個門徒。就問呢個比喻嘅意思，即係話能夠聽得清楚耶穌嘅講解嘅人咧，就係當時願意真係跟隨耶穌嘅人。OK， 同埋咧嗰十二個門徒就能夠聽到呢個比喻嘅真正意思。耶穌就話：你哋就係要聽到呢個比喻嘅人，你哋就要聽清楚嘅人，你哋就要明白呢個比喻嘅人。咁所以咧，你要問：咦，今日你值唔值得聽咧？咁你就問下你。你不是十二门徒啦，是不是？但你是不是跟随耶稣的人呢？如果是的话，认真听一下耶稣怎么解释咯。因为这个解释 是有个秘密要告诉你听。我们再看这里，刚才讲到耶稣跟着去到第十八节就说，你们当听这个比喻，耶稣就解释这个比喻是怎么样。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凡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的，那个恶者就来到，把他所杀在他心里面的都夺去了，这就是杀在路旁的了。杀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就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第三种，杀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在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第四种就是杀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结实，就一百倍、六十倍、三十倍的。所以耶稣跟着就解释整个比喻里面呢，那个关键就是什么呢？就是所杀的种是什么先？原来所杀的种就是天国的道理，就十九节很清楚。耶稣说这个的比喻，这粒种子呢，其实是天国的道理，关于天国的事情，关于天国的原则，杀了在这些土里面，杀了在岸里面，这些听的人的里面。所以路加福音就说这个就是道，文马福音就说这个是道，而路加福音就说这个就是神的道，很清楚的，是上帝的道、上帝的道理、上帝的话语是在当中。但是当中代表了几种人，我们试试逐个逐个去看看。第一个，刚才我们讲到尽，尽的就是什么呢？飞鸟来吃尽了。耶稣就跟着就解释下什么叫飞鸟来吃尽呢？那只飞鸟其实是什么来的呢？耶稣有补充，他是什么？就是那个恶者，就是那个恶者，就好像飞鸟那样，就将杀在路旁的就夺去了。那我们想想谁是恶者呢？如果你看回圣经很多的新旧约描述，你就知道恶者就是那个撒旦，就是魔鬼，就是敌基督，就是抵挡神的，迷惑普天下的，这个就是那个魔鬼，那个恶者了。你知不知道魔鬼最犀利的手段是什么呢？因为有些人经常都想，魔鬼是不是好像看那些什么凶灵啊，什么驱魔人的片那样，跟着跳出来啊，跟着狂风大作啊，冧晒啲电器啊。其实你看圣经有没有这些画面呢？其实你看圣经从来没见过这些画面的。但是魔鬼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迷惑人心。他讲一些假东西去取代真东西。魔鬼用假的道去取代真的道，以致到就是让这个真道被他拿走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假的道要取代真的道，其实不用很复杂的。就是什么？似真还假，似假还真，似真还假就可以了。你想想，你问下你有没有收过电片的电话？个个都收过啦，是不是？你有没有人试过中招先？问一问先，没人中过招啊？我咁嘅感恩啊！你都好聪明喎，真系信神嘅啲真唔简单。啊，即系电片啲电话，佢哋点样呃你噶？佢讲啲嘢全部都好真噶，系嘛？讲用紧某一间嘅电话公司，用紧咩水务局，用紧咩政府部门，全部都好真实嘅嘢噶。不过里边咧有1% 系假嘅啫，就系个电话号码系假嘅，嗰个。叫你按那條鈴是假的，即是說魔鬼撒旦的欺騙的伎倆就是什麼？他說 99% 真的東西就夠了，他只是用 1% 假的東西，你只是信了那個 1% 假的東西，你就已經被騙了，騙了整副身家，按條鈴就行了，你錢被人拿了，很快很簡單。所以同樣呢，講緊呢度耶穌講緊呢個情況就係，原來講緊我哋嘅道啊，上帝嘅真道點樣咧，就會被魔鬼一嘢奪去嘅時候，因為佢用假嘅道去取代真嘅道，佢用欺騙嘅方法將我哋呃透，包括話俾你聽，翻教會都唔係咁重要嘅啫，係嘛？翻少一次都得嘅啫，係嘛？使乜日日睇聖經啊？ 係嘛？咁多嘢睇，點解輪到睇聖經啊？團契生活，團契生活有咩咁好啫？我一個人嚇，其實自己一個更簡單啦，係咪？更開心啦，係嘛？會咁樣嘅喎。魔鬼好多嘅欺騙，我舉一個例子你就明白嗰種嘅欺騙係點啦。啱啱最近上個禮拜二係咩日子？嗱，呢度大家唔會熟悉嘅。上個禮拜二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日子嚟嘅，對於某一啲人嚟講。上個禮拜二就係農曆七月十四，係大家中國人知咩嘅？係咪啊？大陸都有興呢啲㗎嘛？都講係咪？七月十四就係咩日子啊？就係鬼節嘛，係咪？即係中國人所謂嘅鬼節，鬼門關大開，係咪？跟住好多嘅電影啊，即刻播啦！即係我講到咧點樣啊咩有啲鬼點樣彈出嚟啊乜乜乜啊殺你全家啊咁啲好多嘢啦，係咪？但係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是，當你去到七月十四或者之前一兩日嘅時候，你有冇走去玩扮鬼嘅咧？有冇玩扮鬼噶？點解你唔去扮啊？嚇？點解唔扮啫？係嘛？鬼節最出名就扮鬼扮馬啊嘛，咁我點解唔扮鬼咧？係咪？啊，你哋唔會嘅喎，咁奇怪嘅喎，鬼節唔扮鬼嘅喎，啊，都有啲中國人啲就仲燒啲嘢啦，係咪？但係好簡單，呢、這個鬼節咧，嚟緊十月三十一號啦，就叫西方人嘅鬼節 Halloween。Halloween 又點㗎？我哋？哇！買定啲橙色衫、南瓜頭，係咪？扮米奇老鼠啦，即係善良啲扮米奇老鼠啦，扮 Hello Kitty 啊，係咪？跟住有啲係咩？扮魔鬼啦、吸血鬼啦、衰鬼啦，係咪啊？跟住咧就帶曬啲嘢啦。OK， 嗱我就所以我就成日覺得咧，呢度啲人歧視嘅中國鬼你唔扮。你扮西方鬼，你係咪好奇怪啊？點解會咁樣嘅咧？你諗下，冇諗下個原因啊？西方鬼猛，唔係中國鬼猛啲噶？定係話我哋覺得西方人嗰啲咧好玩啲嘅？原來西方人嘅鬼節咧係好好玩嘅，又有得食，又有得玩，一家人仲出街添，仲可以扮化妝。哇！呢啲唔係叫糖衣陷阱咯。你扮到好靚，話俾你聽就係你扮鬼，你扮鬼啊，係開心嘅。你企喺魔鬼嗰邊咧，係愉快嘅，係你係被祝福嘅好似。咁你就開始咧，你發現點解西方咧就 Halloween 係一個大節日，係一個商機，因為咧就係咁樣。弟兄姊妹，呢度讲紧就系咩咧？就系、是、魔鬼撒旦就系利用咗就系有啲嘢你就知道，哇！一听到100% 邪恶，你就唔会参与噶啦，系咪？中国人嘅鬼唔会参与，但系西方嗰啲咧唔邪恶嘅，好嘅咧，我哋就玩啦。但系你有冇谂下？不知不觉我哋就系身即系扮鬼上身 ，OK？ 以至到我哋冇谂过我哋咩身份咧？我哋唔係新鮮蘿蔔皮，不過我哋係基督徒。如果你係真係頭先講啲嘅跟隨耶穌嘅人，嗰十二個門徒嘅話，你要諗下耶穌要我哋咩啊？要我哋 Holy Win， 我哋聖潔咁樣去過呢個生活。Holy 係 Win， 但唔係 Halloween。你聽得明嗎？你聽得明嗎？所以咧，其中有一個講法 ，Halloween 咧，其實真係紀念一啲嘅聖人嘅。不過而家大家冇人從來冇提呢樣嘢。我想講嘅就係、是，即係原來咧，我哋有一種狀況就係我哋忘記咗我哋自己嗰種身份咧，就中咗魔鬼嘅圈套去攞咗你嘅道。你唔知㗎，不過你就取代咗。跟住以至到咧就係你一個好尊貴嘅身份，你不知不覺就係被嗰啲嘢冚住咗啊！你想想你穿着 Halloween 那些扮鬼扮鬼的衣服，我们信耶稣的，你看看整件事很恐怖、啊、给一个例子你就明白有多恐怖了。不知道新闻大家有没有看了，刚刚最近、中国的、 一個嘅跆拳道，跆拳道佢哋嘅參與咗一個嘅喺叫世界嘅跆拳道錦標賽喺韓國進行嘅。中國嘅跆拳道隊，佢哋就著住件清朝嘅呢個咩佢哋叫咩喪屍，中國叫咩叫殭屍係啦，殭屍。佢哋就著曬啲殭屍衫，喺度一路著住殭屍咁樣跳跆拳道，咁樣樣。佢哋著住殭屍衫跳跆拳打跆拳，哇！咁當然有啲人好驚訝，哇！殭屍都去打跆拳，但係咧，就俾人貽笑大方。最近咧，啱啱應該八月。就已經中國的官方已經正式說要懲罰這些這樣的隊員了。為什麼要懲罰呢？因為你代表中國的嘛，你代表一個國家隊去打比賽的嘛，你走去穿著殭屍服扮鬼扮馬，有失身份啊，有失身份啊。所以今天今時今日也都是一個問題，就是原來我哋如果被魔鬼撒旦奪去咗我哋嘅道嘅話，俾佢嘅假道取代我哋真道，你只要接受佢嘅假，我哋就不知不覺就被奪去咗，破壞咗我哋應該有嘅嗰種嘅身份，嗰種跟隨耶穌嘅門徒嘅身份。所以第一個嘅思考就係，作為跟隨耶穌嘅人，我哋有冇敏鋭於魔鬼嘅謊言，以避過去奪去真道呢？認真地想，我們今時今日，我們對於詐騙電話，我們很敏感，但我們對於魔鬼撒旦的謊言，我們敏不敏感呢？這個是值得我們第一日呢，第一點呢，我們去思考的。第二點的思考就是，去到第二節，去到第二個的重點，就是講緊，就是耶穌講到的比喻裡面，就說有些的種子就撒了在淺土的地上面，土既不深，接著就被日頭一出嚟咧就冇咗啦。耶穌嘅解釋係咩咧？佢話人聽咗道嚇，當下領受啊，即係佢都接受嗰個道喎。不過咧，因為心裏邊冇根咧，不過係暫時嘅。結果為遭遇咗患難啊、逼迫啊，就即刻跌倒。嗰個問題嘅關鍵係咩咧？冇根啊。OK， 嗱，唔係冇接觸過，唔係冇生長過。这个种子是有生长过的，不过呢没有根。没有根是怎样呢？是快啊，快而不稳，短暂，暂时的，以至到呢立刻跌倒。你看看最近在佛罗里达很多的这个飓风吹袭的时候，或者你看看香港的飓风吹袭的时候，很多就算很多树啊，很多都吹冧了，是吧？但你有没有想想留意一下那些树是哪些树吹冧？其实很多你以为很大棵那些树呢，其实都是什么直上去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呢，即政府要美化环境呢，跟着 在城市里面呢就等于刮个窿，跟着堆棵树下去，跟着拥啲泥，那就期望去生长了。那些呢都是很浅的根的树。所以呢城市里面有些树都会这样。其实讲的就是没根，没根基啊，弟兄姊妹。讲的原来我们有时候我们的信仰听了上帝的道没根基啊。你想想我们学功夫最重要是什么？第一个一定要练的就是什么？扎马。有没有人懂功夫的？喂，懂功夫，不如出来示范一下，怎么扎个马扎得靓，行不行？我真的示范一下，看看。家中的弟兄姊妹，你不好意思，你沒得看，看看最正宗的站在這個位置，大家看看怎樣是這裡站高一點，站高一點，是你向著大家。 我是詠春。 詠春，詠春很厲害，讓我踢他一腳，他不跌就行了。OK， 夠低了吧？ 是啊。 就是這麼低，不用再低一 點 的。不用。OK， 好。哇。Jenny 在這裡。OK。哇，很穩陣的。OK， 好，麻煩你。哇。咁唔該曬，真係哇！真係我哋食個夜粥真係唔同啲。即係咧，你有冇諗過咁奇怪噶？打功夫咪打功夫咯，唔係打拳頭嘅咩？唔係練好拳頭，啪啪啪咁出擊咩？唔係喎，係練只腳喎。點解啊？扎馬係個根基，你根基扎唔穩，你揮拳都冇力。 你信仰一样，你根基站唔稳，你讲出嚟嘅圣经，就算你好似好好劲、好熟圣经，讲啲圣经嘅说话，都冇力去改变人嘅生命。弟兄姊妹，原来就系咁样样。原来呢度讲紧就系、是，我哋好多时候人自己本身咧，冇花好认真嘅时间，我哋去建立我哋嘅根基，吓、啊，以至到就系我哋原来我哋活出嚟、讲出嚟嗰啲嘅啊道咧。都冇一個嘅效力，甚至乎呢度我想話而好多時候咧，有陣時咧，我哋冇睇到自己個問題嘅。呢度有一次咧，即係呢個比喻啦。有一次咧就係、是、撒旦咧喺即係喺度喊啊，啊喺度喊嘅時候，跟住神就喺中間咧就見到佢，就問你撒旦撒旦發生咩事啊？你喺度喊嘅，咁撒旦就話。上帝啊，我好惨啊！呢、这个世界上咧有好多唔愉快嘅嘢咧，原来啲人都赖咗我啊！啲人话睇波咧睇到夜啊，啊做嘢做到夜啊，夜夜唔瞓，夜夜都唔瞓觉，第二朝翻教会冇精神咧，又赖系撒旦嘅攻击噶、哦。你有冇听过啲人咁讲？系嘛？有啲人咧，哇食烟饮酒咧，吓、啊、饮到花天酒地，跟住咧身体唔健康，撒旦攻击我嘅身体，搞到咧我好多病痛。撒旦就系咁讲，佢话原来咧。好多好多人都冇睇到，原來自己有個責任，而係將啲嘢賴賴邊個最好呢？不外乎兩個啫，一係就賴神，係咪？一係就賴魔鬼，冇睇到自己有一個責任，呢、这個都係我哋常常出現嘅嗰種慣性。我記得有一次咧，我係喺香港咧嚇，即係我哋去到叫西貢嘅地方，一個好出名嘅放風箏嘅地方叫大澳門。咁我哋去到嗰度咧，我同師妹一齊去到放風箏。我同師妹放風箏放咗好耐好耐，結果只風箏咧都飛唔起。好大風嘅地方放風箏飛幾都飛唔起。跟住我哋諗咗好耐，冇諗唔得嘅。最尾我諗到知道點解飛唔起啦，因為我買咗一隻。鱼的风筝，你听明白吗？我买了一条鱼的风筝，鱼是不懂飞的嘛，是吗？所以那只风筝就不懂飞咯，我就这样跟师母解释。你当然你知道，我都是、去尝试去否认我自己不懂放风筝的，其实。但原来人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就是找很多的藉口理由，不去认真去检视自己在上帝的道里面的责任。呢度圣经好清楚，呢度圣经好清楚话咧，原来嗰种嘅根唔能够深咧，系因为系我哋点样花几多心机去让我哋能够系生根建造。所以咧，我都盼望咧，我哋教会都去能够去喺一个有根有基嘅状态之下成长吓，特别即系我同啲教会领袖，我哋都成日都话，我哋教会咧应该要逐步咧开始由COVID 之下啦，甚至乎而家啊開始慢慢穩定啊，開始我嚟到當中嘅時候，我都希望能夠教會慢慢建立。我哋應該信耶穌咧係有個成長階梯嘅。信耶穌有個成長階梯嘅好處就係讓我哋逐步逐步喺信仰裏邊有根有基嘅成長。你扎好個馬，你信仰就穩固，以至到有大風大浪咧，你都頂得住。所以咧，我期望咧，我哋之後慢慢可以逐步對於未信耶穌的人來說，我們有些福音性的研經幫他去在聖經裡面去看看其實信仰是怎樣呢，或者你怎樣跟我們的信仰去看一下，跟其他信仰去比較，知道為什麼我們會找一個信仰。跟著有初信成長班，我們最重要就是你，如果你一生人只有幾次回教會的機會，你能不能夠把握幾次學到最重要跟上帝關係的事情呢，就初信成長班房。跟著我們要去建立我哋一个正确嘅价值观，有啲价值观重整，跟住咧先至讲到浸礼班，因为即系我哋香港有时有啲教会咧都系有好多唔同类型教会，有啲教会咧就即系几十年啲人都唔浸嘅吓，咁啊呢个又系奇怪，即系有啲人几十年翻个教会都唔受浸嘅，咁你都翻咗咁多年，应该都系一基础噶啦嘛，有根有基又唔浸喎。调翻转咧，有啲教会咧就系咧即系你第一次翻嚟教会。即係今日你信唔信耶穌？信耶穌，即刻開個水咧，就幫你浸噶啦！真係有嘅，唔係我講笑啊！即係我哋喺天水圍，即係天水圍有間教會就係咁啊！我哋啲年青人就去到嗰度，即係做呢樣嘢嚇。但係咧，我哋覺得，咦，就係嗰一嘢，佢能唔能清楚？淨係個信字都未必好清楚。信字唔係淨係解相信嘅，其實 仲有信靠的信赖的。所以呢，呢度呢，有陣時我哋都會咁樣諗，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我哋教會呢，應該能夠建立一個正確嘅方法，或者健康嘅方法，就係讓到嚟到教會嘅，特別未信耶穌嘅，由佢未信耶穌到信耶穌，建立咗啲基本嘅概念下價值觀以至到呢，大約一年到嘅時間呢，係可以考慮下你會唔會受洗啦。所以呢個重要就係，原來耶穌俾我哋知道，就是我们信仰是需要有根有基，以致我们能够去建立得稳固的时候，那些根捉得实的泥土，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吹倒。所以第二个重点就是，作为跟随耶稣的人，你有没有认真去了解过神的道呢？让自己的信仰有根有基呢，认真去了解上帝的道，就像刚才说的，原来圣经里面讲着即原来我是坐在这里，你们站在这里，原来呢他们在一个土里面，原来还有很多观念，包括了我上次跟执事会分享，即跟我们的领袖即分享，就是说连奉献呢，原来很多人都错的，对圣经理解奉献的意义，可以呢即喜欢就奉，不喜欢又不奉，其实圣经里面说的奉献不是这样的，有机会跟大家再分享。第三個就是什麼呢？這裡講到就是那個處境，就是耶穌就講到原來有荊棘，荊棘以致到擠實了那個道，所以這裡說他說人聽了道，以致到怎麼樣呢？被思慮、錢財這些逼住了，不能夠結實。這裡正正講的就是有很多來自世界上的思慮、這些迷惑、錢財的迷惑，有些東西會什麼爭住霸住你的空间的。今天我们有一种的状况，就是比起那些Marvel、DC 电影那些更加超越的，就是什么呢？我们一早已经建立了多元世界。什么叫多元世界啊？就是这里一个世界，这里一个世界，这里一个世界。多元世界就是说呢，翻教会就是这个世界。跟着不翻教会的日子就是多元世界。有几重的价值观，几重的生活态度。在教会就恭恭敬敬啊，牧师好，是吧？一离开教会呢，就另外一种生活，就是什么？最紧要赚钱，是吧？最紧要追女仔，即我们香港教会就是，我们做很多青少年工作，就很多来回教会都是为了追女仔。但是很可惜，我们那边那间教会呢，是男仔多过女仔。即很多时候都要讲就是什么呢？这个第三点里面讲的就是，原来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很吸引的。那些很吸引的东西令到我们有时候将我们的信仰割裂，就是我某些时间就要神，其他时间要那些，包括说钱财，我的事业，我的学业，我的健康，我的要达到我的政治理想，或者甚至乎家庭是霸占你所有空间。以至到神呢在当中没有地方期，所以就说他说挤个道挤住，就是逼到你没有地方期，上帝的道、上帝的标准、上帝的价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没有地方期，这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其中这么多东西可以吸引我们、逼住我们、霸住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其中有一个的即基督徒的作家，他叫 Richard Foster， 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富士德。他就讲了有三个是很可怕 的世界的吸引呢，都值得我们留意，是最常发生的。很多人出生命出问题，很大机会都来自这三个问题，包括了就是 money， 钱财 ,sex， 性，第三个就是权力 ,power。他讲到就是很多基督徒呢跌倒啦，生命里面跌倒啦，又或者呢他信仰站不住根基啦，又或者呢很快回到教会，离开教会呢都离不开钱、性和权力。你为了赚多些钱，坐高位，是不是有更加多的权力，有更好的生活，这个就是你的 power。那你就会问，为什么我要花时间回教会？性，当一个人愿意即觉得性是可以开放到就是不是一夫一妻的时候，你的性的价值被扭曲的时候，你开始觉得为什么教会这么麻烦的，这么多规限的，对于性 咩藏也不可玷污，圣经点解咁教噶？但系咧，以至到就咩啊？开始淫乱啦，开始婚姻家庭破裂啦，有好多人嘅家庭，即系我哋喺香港都见过好多 case， 有啲一个家庭里边，你去到探访，三个小朋友都唔同姓嘅，你都唔知点同佢倾偈啊？你明唔明啊？咪就系因为性嗰种嘅吓，即系唔持守问题。当然钱财更加系啦，喺圣经里边有即系70%至80%耶稣讲嘅事情咧，都同钱财有关吓。所以呢个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所以 Richard Foster 即系佢提出就系我哋点样去面对呢啲吓世界嘅诱惑咧？其中呢三样嘢咧就系以贫乏、精洁、顺从作为属灵操练。所以如果你要去抵得住世界的诱惑，不去了这个多重宇宙呢，你就要学习你不是很有钱你都生活得到的。是吗？真的是吗？ 你很多其实即我香港经常都讲笑，他说如果李嘉诚没有保镖入去旺角一日他都能够安全出来，如果他有心安理得，他真的很满足。但李嘉誠如果入到旺角冇保鏢嘅話，你估佢驚唔驚啊？佢仲驚過你啊，係咪？你入旺角，你入去旺角啊，入去其他街頭，你從來都唔會擔心。所以如果我哋習慣到有時，我哋就算真係冇咁多錢財，我哋都適應得到咧，我哋就可以能夠大大倚靠上帝，唔係靠錢。同樣性，我哋要學習操練精潔，精潔係要操練翻嚟。因为出面的性的引诱是很多的，即是我们在香港里面，即是我这里不是很觉得，我在香港里面，我们去买一份报纸，那些报纸摊，报纸摊旁边就是整只咸书的，是吧？你想买报纸，但你都要看看咸书的，你明白吗？ Okay， 跟着你逗留多几秒在那边，你已经犯罪了，在上帝眼里面，是吧？那你要自己操练你的精洁，就是，不望其他。一样顺从就是什么？我愿意顺服，我没有权力，顺服这些更有权力的人，我愿意学习没有那么多权力。所以这里就是提醒我们，就是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吸引，它是吸引着你，扯着你，好像黑洞一样吸你进去的。弟兄姊妹，你要有一种的力量去抗拒它们，这个就是要容许上帝的道在你里面。所以第三点的在这里讲就是特别到话，马太福音话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你里边咧个世界咧，只系得一个嘅主人，你唔系污者个爱哪个，重者个轻哪个。所以咧，如果你有侍奉神，有侍奉世界，咁你咧就最尾系侍奉唔到上帝嘅。OK， 你跟住马太福音里边就话咩啊？魔鬼撒旦点同神讲咧？就氹佢拜佢，但系耶稣话咩啊？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即系讲世嘅吸引就系唯有你认定咗就系要跟呢、这个，咁你就唔会被其他吸引。所以今日第三个值得去思考嘅就系，作为跟随耶稣嘅人，有啲乜嘢占据咗你嘅心，取代咗神喺你生命里边嘅位置咧？吓，呢个都要值得自己问下，有啲乜嘢不知不觉你发现佢占嘅位置越嚟越重到一个地步，就系，神都冇乜位置啊！每一次嗰样嘢摆喺你面前嘅时候，同埋同拣同上帝嘅关系嘅时候，你都第一时间拣呢样嘢咧，咁你就系爱呢样嘢多啲。嗰啲嘢系咩？大家可以自己谂一谂。但系最紧要就系你问下点样去回应上帝。佢话上面嗰三种嘅情况个结果都系一样，就系，是，最尾道唔能够喺你里边，最尾就系你都冇好结果。即係冇結果，唔係嗰種好結果，即係你結唔到果啊。OK， 所以去到第四種嘅時候，就係爆點樣先至能夠爆咧？耶穌就話就係明白咗神嘅道，以至後來結實活出呢種道嘅時候咧，就留100倍、60倍、30倍。喺以弗所書裏邊咁話，佢話那時你哋其中行事為人，從今世嘅風俗，就係嗰個世界吸引你嘅地方。仲有個空中嘅掌權者嘅首領，就係頭先嗰位嘅奪去你嘅嗰位嘅魔鬼撒旦，以至到喺即係呢個就係個勃逆之時啦。以至到就係咩咧？仲有咩啊？就係你肉體嘅私欲 随着你肉体和心中所喜好，就是人自己本身那种无根无基的状况。这三种状况正正好就是让人不能够在上帝里面生根建造。但以弗所书第二章一节正正好就讲出，就是唯有哪一个事能够真正活过来呢？就是唯有主耶稣基督，他的死使我们能够活过来。所以我们的道，耶稣讲的道，正正好就是讲我们让耶稣在我们里面活过来，让我们生命能够结出果子。当然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真的可以的？30倍、60倍、100倍，你现在做投资都做不到了，是吧？ Okay， 你很难想象这么多倍的收获，但是圣经很清楚说真的会的。在创世纪里面就讲以撒，以撒在他的在那个地方耕种，他说那一年他有8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能够结果实结得好呢，不是在于不是我们里面令到他发芽成长，不过就是有上帝的道在里面呢，让他发芽成长。神是会赐福的，能够成长结果实是因为上帝赐福给你。这个希望我们回教会就是希望上帝赐福给你，就是想你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吗？是会发生的，在上帝里面，上帝愿意就会发生。所以道在你里面的 果子呢都会是这样。但是不义法门就是什么呢？就好像在列王记下里面所讲，他说这个就是对于犹大家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在那个地方里面都是能够结果子。而犹大家这个民族，正义的民族都要结果子。里面讲的就是个方式就是什么呢？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你的根长得越多越深，越找得实个土地，吸收养分的能力又越高，是吧？你吸收得越充足，跟着你的树干又充足又粗大，跟着你结的果子就自然越来越多。但是整个过程里面唯有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怎样回应上帝的道，就在乎我们怎样去面对。所以在整个的马太福音里面，这个耶稣的比喻呢，其实讲了很多很多次，就是什么？你们要听，当听，应当听，要听了。谁要听呢？就是12个门徒和跟随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不是只是在2000年前得那批人，今天还有这批人，我们在当中。哥林多后书他说，保罗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就要自己去试验。我们要自己常常看回自己，当你发现你有自己偏离了上帝心的时候，你 check 一 check， 很容易 check 的。譬如你性那些很容易 check 的，你想在你里面很多的图像，你知道你偏离了，你帮自己去校正一下。你当你看钱看到很重要，看着一本全接的话， 你就应该是有些问题的，明白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就是让我们去做一个生命的抉择，就是4个情况，你会选什么呢？你做一个不明白的人，什么道都没有的人，被恶者夺去，定一个没有根的人，就是什么都是暂时，好像短暂，好像 很外住，但其实很假， 很短暂，很弱。第三个就是有些思虑缠绕你，成为一个被困的人，耶稣使我们得释放，钱财升即权力都不是什么。最后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结实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正确的抉择。我们一起祈祷。主要求你去帮助我们去回应上帝你的道，因为你不想我们不明白，你很清楚地解释了给我们听你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那个的真相。求主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抵挡撒旦，我们要自己立心建立根基，我们要拒绝这个世界都是不容易。但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有软弱的，求你加力给我们，我们有胆怯的，求主你给勇气我们，求主你就帮助我们恩福家里面的弟兄姊妹都愿意成为在生命里面有成长的人。求你就这样帮助我们，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门。